你好，我是袁武林。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几篇课程的内容。我们前面呢，陆续的讲到了消息的实时性、消息投递的可靠性以及消息时序一致性，在计时一系统啊这个业务场景中的一个重要性和难点，以及相应的这个实现方案。那么如果说啊，我们这个消息实时性、投递的可靠性以及时序一致性啊，这三个特征啊，是评价一个即时消息服务可用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指标。那么另一个重要的特性啊，安全性，就是一个 IM 服务啊，我们说能否存在的底线和立命之本啊。对于依托即时消息技术之上的各种的私密聊天的 APP 啊，像轨迹位置服务、远程公控系统这些业务，对于安全性这个需要远远高于一般的业务。毕竟啊，没有人能接受私密的聊天内容被第三方窥探，我们实时的位置的暴露，甚至可能带着人身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涉及了一些重要的远程公控的操作，如果我们这个操作被截获或者篡改，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工程事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啊，在 IM 系统中会有哪些常见的安全问题，以及针对这些不同的安全问题啊，我们分别采取哪些技术方案来进行应对。限于篇幅呢，我们对于每一个技术点的具体实践过程啊，我们不去做这个深入的讨论啊。其实你了解到这个具体方案的适用场景基本上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先来了解这个消息安全性的三个维度。既然对于即时消息服务来说啊，安全性是如此的重要和不可妥协，那么到底都有哪些环节可能导致这个消息安全方面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啊，我们从消息的产生和流转的这个细分上，我们大概从三个维度来描述这个消息的安全性。哪三个维度呢？第一个维度是消息传输的安全性，第二个维度是消息存储的安全性，第三个维度是消息内容的安全性。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保证这个消息传输的安全性啊。消息传输安全性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啊，存在网络交互的这个即时消息服务啊，其实大多数是需要通过这个开放网络来进行消息和信令这个传输的。那么可能导致出现安全风险的地方相对也会比较多，比如说 DNS 的劫持可能会导致发往 IM 服务器的这个请求被拦截，发到其他服务器啊，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这个内容泄露或者失效。另外呢，明文传输的这个消息内容啊，如果被中间的设备截取后做这一些篡改的话，再发往 IM 服务器可能会引起业务错误这些问题。在消息传输过程中啊，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访问入口安全的问题，第二个是传输链路安全的问题。这也是两个基于互联网的即时消息场景下的两个重要防范点吧。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如何保证这个访问入口的这个安全啊。对于即时消息服务啊，一般都会提供一个公网的接入服务，用来作为用户消息收发的一个出入口啊，并且通过这个域名的方式提供给这个客户端。那么对于这个出入口的访问，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访问不了，地址错误啊等等问题。关于访问入口呢，我们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 DNS 劫持啊。那么针对这个接入域名的这个 DNS 劫持的问题啊，常见原因啊可能是有大概这么几类吧。那么第一类就是说用户的一些家用路由器 DNS 的设置啊被非法侵入篡改了啊，这种问题啊一般就是家庭用的一个宽带路由器啊，由于这个安全性设置不够，比如说使用了一些默认密码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路由器被黑客或者默码修改了 DNS 设置为一些恶意的 DNS 地址，这样的话有问题的这个 DNS 服务器呢啊，会在你访问某些网站的时候返回一些访问的内容，或者植入一些弹窗广告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运营商的 local DNS 啊，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接入域名的解析被劫持。比如说下面三种比较典型的情况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local DNS 啊，其实说我们部分运营商啊，为了降低这个跨网的流量，它会缓存部分域名的指向内容，把我们这个域名啊强行指向自己的内容缓存服务器的 IP 地址。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运营商呢可能会修改这个 DNS 的 TTL， 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 DNS 的变更生效延迟，影响我们这个服务可用性。我们之前就出现过，就是说一个线上的业务域名的 TTL 啊，在某些省市啊甚至能达到24小时。第三个呢，就是说一些小的运营商呢，为了减轻自身的这个资源压力啊，把这个 DNS 请求转发给其他运营商去解析，这样分配的这个 IP 地址呢可能还会存在一个跨运营商访问的一个问题，导致这个请求变慢啊，甚至不可用。那我们来看一看针对上面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防止这个 DNS 劫持呢。 对于这个宽带路由器的 DNS 设置啊被篡改这些问题啊，一般我们会重置一下路由器的设置，然后修改默认的路由管理密码啊，基本上都能解决啊，这里不做细述了。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如何解决这个运营商的 local DNS 的域名劫持和调度这个错误的问题啊。针对这个问题呢，业界比较常用的方案啊，有这个 HTTP 的 DNS。HTTP DNS 呢，它能够绕开这个运营商的这个 local DNS， 通过这个 HTTP 协议啊来直接和 DNS 服务器做交互，这样的话能有效的防止这个域名被运营商劫持这个问题。而且啊，由于这个 HTTP DNS 啊，它这个服务器能够获取到真实的这个用户出口 IP， 所以的话呢，能够选择离用户更近的节点进行这个接入，或者是说一次能返回多个接入 IP， 让我们这个客户端啊通过这个测速啊这种方式能选择速度更快的这个接入 IP， 因此整体上啊这个接入的调度也更加精准啊。当然啊，这个调度精准的另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的 HTTP DNS 服务啊自身需要有比较安全比较全的这个 IP 库来支持。目前的话呢，很多大厂啊也基本都是这个 HTTP DNS 为主，运营商 local DNS 为辅的这个模式。像很多这个第三方的云厂商也提供对外的这个 HTTP DNS 服务。那么 HTTP DNS 这个时间架构啊，大概是下面这种图里大概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用户的请求不再通过运营商来查询这个域名的解析，而是通过我们一个 HTTP 的独立提供的一个方法啊来进行查询。这个 HTTP 接口呢，后端呢再去向我们的全域 DNS 请求，以及做一些数据的同步啊。刚才讲到了这个怎么去解决我们这个访问入口的安全问题，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如何去保证这个传输链路这个安全问题。对于消息啊在传输链路中这个安全隐患，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下面几种。第一种就是说中断，中断就是我们这个攻击者啊能够破坏或者切断这个网络，破坏我们的服务的可用性。第二个就是截获啊，攻击者呢非法窃取传输的这个消息内容，就这个属于一个被动的攻击啊。另外就是篡改啊，攻击者呢能够非法篡改我们传输的消息内容，破坏我们这个消息完整性和真实的语义。第四就是伪造啊，攻击者呢能够伪造正常的通讯消息来模拟正常用户的或者 IM 服务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逐一看一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关于这个消息链路中断啊，我们可以采取多通道的方式来解决。在即时消息系统里面呢，对于中断传输这种主动的攻击啊，破坏服务可用性的行为的话，一般可以采取这个多通道的方式来提升这个链路的可用性。比如说很多 IM 的实现中啊，如果主链路连接不通或者连接不稳定，那么就会尝试自动切换到一些 failover 通道。那么这个 failover 通道呢，可以是说从我们的 HTTP DNS 服务，刚才讲到的可能会返回多个接入 IP 啊，从这里面去选择性的进行一些IP 的切换，防止某一个接入 IP 的中间链路被破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当前的数据传输协议切换到其他传输协议，比如说从基于 UDP 协议的 QUIC 协议啊，切换到我们基于 TCP 协议的一些私有协议，或者说针对于 TCP 的私有协议啊，提供一些比如说 HTTP 的 Tunnel， 也就是说 HTTP 隧道，来对这个数据啊做一个二次封装，这样的话来防止某些针对特定协议的中断攻击啊。那么关于消息传输过程中被截获、篡改、伪造，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私有协议和 TLS 啊这个技术来进行防控。对于消息传输过程中被第三方截获消息内容，消息内容被恶意篡改，以及第三方伪造 IM 服务端或者伪造客户端来获取消息或者执行恶意操作这些情况，业界其实很多应对策略来进行防护。首先是说私有协议啊。那么对于采用二进制私有协议的这个即时消息系统啊，本身是由于这个编码问题啊，天然具备一定的防窃取和防篡改的这种能力，相对于使用这个 JSON 或者 XML HTML 明文传输的系统啊，被第三方截获之后啊，在内容破解上相对成本会更高，因此安全性上会更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 TLS 消息内容的加密传输啊，其实也是能保证被截获后用户那个第三方没有办法能获取到这个消息的明文，同样呢也不能对加密的内容进行篡改啊。但问题的关键是说加密的这个密钥协商的本身啊需要较高的这个安全性保障，比如说双方约定好一个固定密钥来进行加密，但是由于这个客户端的代码啊被反编译啊等等这个原因，可能导致这个密钥泄露，或者说双方啊在连接建立的时候再协商好一个临时的密钥，但这个临时密钥在传输上呢本身可能也被截获到，从而导致后续的这个密文都可能被破解。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第三伪装成这个服务端来和这个客户端交换密钥，那么即使后续这个传输内容都是加密的，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能防止这个消息泄露的问题。因此呢，为了解决上面这一系列的安全问题吧，业界呢一般都会采用这个 TLS 协议来对这个业务数据进行保护。TLS 的话呢，它其实巧妙的把这个对称加密算法、非对称加密算法、密钥交换算法、消息认证码算法以及数字签名证书啊、CA 认证这些啊，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从而能够有效的去解决我们这个消息传输过程中的啊截获、篡改或者伪造问题。这里我解释一下，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具体的过程吧。首先呢，我们这个非对称加密的算法和密钥交换算法，主要是用于保证这个消息加密的密钥不被破解和泄露。那么第二呢，对称加密算法呢，主要是用来对消息内容本身进行加密，保证我们这个业务数据传输过程中被截获后也无法破解，也无法篡改这个消息。那么第三个数字签名和 CA 认证呢，能够验证我们这个证书的持有者的这个公钥的有效性，防止服务端身份的一个伪造。另外就是 TLS 本身啊，相对于原本的这个 TCP 的三次握手，其实是需要更多的算法确认啊、密钥的协商交换、证书验证这些环节。因此呢，在握手的环节呢，会多出一到两个 RTT， 所以呢 TLS 在连接的效率和传输性能上啊，是有一定的额外开销的。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最新的那个 TLS 1.3 的版本啊，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可以支持一个 RTT 甚至零 RTT 一个 TLS 的握手环节，这样的话能较大幅度的降低这个 TLS 的一个额外的消耗。另外呢 TLS 1.3 是在2018年的8月才定稿这个最终版本，大规模的铺开使用的话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像微信啊，早在几年前基于这个 TLS 1.3 这个草案啊，就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叫 MMTLS 协议的以 TLS 的 1.3 的一个协议，用来对这个消息进行一个安全的保护啊。那么关于 TLS 这个细节呢，我在这里不详细展开了啊，有兴趣的同学的话可以再自行查找资料来研究一下。刚刚讲到的就是消息的这个传输链路的安全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保证这个消息存储的安全性。由于这个消息漫游和离线消息这些业务的需要啊，其实我们大部分即时消息服务啊，会把这个消息暂存在这个 M 服务端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并且保留一定的时间。那么对于一些私密的消息内容和用户隐私数据啊，如果出现内部人员非法查询或者是数据库被脱库，可能会导致隐私泄露掉。首先呢，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账号密码这个存储安全的问题。针对账号密码这个存储安全，一般比较多的是说采用一些高强度的单向散列算法，以及和每一个账号独享的这个盐来结合对密码原文进行一个加密存储。我们讲这里讲的高强度的单向散列算法，比如说像 SHA 以及 MD5那么这里讲的盐呢，可能就是说一些随机字符串。那么单向散列算法呢，在非暴力破解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从密文反推出明文的。那么通过这个加盐呢，能进一步增加这个逆向破解的难度。当然如果这个密文和盐同时都被黑客获取到的话，这些方式也只是提升这个破解的成本并不能完全的保证这个密码的安全性。因此呢，还需要综合的从网络隔离啊、DB 访问权限以及存储分离啊这多方位来综合防止。另外呢，针对消息内容的这个存储安全啊，如果存储在服务端，不管消息内容是的明文或者密文啊，其实都会存在这个泄露的风险。因此保证这个消息内容存储安全最好的方式啊，首先就是说我们这个消息内容采用这个端到端的加密，中间的任何链路环节都不对消息进行解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消息内容不在服务端做存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采用这个端到端加密的方式进行通信。端到端加密这种方式通信呢，除了收发双方之外，其他任何中间环节都没有办法获取到消息的原文内容即使是研发者也做不到这个破解并且获取数据，顶多是停止这种加密的方式。业界其实有很多聊天软件比如像 WhatsApp 或者 Telegram，其实就采取了这个端到端的加密的方式来保证这个消息内容的安全。但国内的大部分即时消息软件比如像QQ 微信等等，这个由于网络安全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暂时还没有采用到这个端到端的加密。端到端加密之所以更加安全，是由于和服务端 TLS 加密不一样，端到端加密的这个通信方式呢，它的通信双方各自生成这个密钥，并且对这个公钥进行了一个交换，私钥呢各自保存在本地， 不给到 M 服务段。那么发送方的信息呢，使用接收方的公钥来进行加密。因此呢，即使是 M 服务端拿到了这个加密的信息，但是由于没有接收方的这个私钥，它也没有办法去破解这个消息。那么刚才第二点就是讲到了这个消息存储的这个安全性啊，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消息内容的安全性。其实消息内容的安全性啊，主要就是指我们针对消息内容这个识别和传播的这个控制。比如说一些恶意的链接通过这个即时消息啊下发到这个直播间或者群里面，可能会导致点击的这个用户被引诱到一些钓鱼网站。另外呢，一些仿证啊或者淫碎的这个图片视频，这些消息的传播呢会引起一个不良的负面影响。那么需要针对这些消息的内容啊进行一个识别处置，然后避免去这个就二次传播。那么针对消息内容的安全性啊，一般都是依托于一些第三方的内容识别服务来进行这个风险内容的一个防范。比如说下面几种方案。第一个是建立一些敏感词库，主要是这个针对文字内容进行安全识别。另外就是说依托这个图片的识别技术来对这个色情图片和视频、广告图片、受证图片这些进行一个识别处置。另外就是使用这个语音转文字和 OCR 这种方式来辅助对图片和语音进一步进行一个挖掘的识别。再就是说通过一些爬虫技术啊来对这个链接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来识别这个风险的外链。一般来说，针对内容安全的识别的方法啊和途径是很多的，也有很多的成熟的第三方的 SaaS 服务可以接入使用。那么对于 IAM 服务端来说呢，更多的要做的是说要建立和识别配套的各种的惩罚的处置机制。比如说识别到群里面有个别人发色情视频或者图片，可以联动的针对这个用户进行一些禁言的处理。那么如果这个群里面出现多人发违规视频，那么可以针对这个群呢全员禁言，或者说采取解散群的这些操作啊，具体的处置啊可以根据这个业务需要灵活啊来进行处理。那么今天的内容呢，简单再咱们来回顾一下。在我们这个即时消息的业务里面，消息安全性是各种私密社交场景的一个核心的需求，一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对这个安全性进行评价。首先是我们消息传输的安全性，消息传输安全性包括访问入口安全和传输链路安全，这两个都是基于这个互联网的即时消息场景下的一个重要的防范点啊。针对这个访问入口安全呢，可以通过这个 HTTP DNS 来解决这个路由器被恶意篡改以及运营商的 Local DNS 的问题。那么 TLS 传输层加密协议呢，是能保证我们这个消息传输过程中被截获、篡改、伪造的一个常用的手段。那么第二个就是消息存储的安全性，针对这个账号密码的这个存储安全啊，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高强度的单向锁链算法和加盐这个机制来提升这个加密密码的这个可逆性。另外呢，对于追求极致安全性的即时消息的场景，并且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服务端呢应该尽量不去存储这个消息内容，并且呢可以采用一些端到端加密的方式来提供更加安全的一个消息传输保护。第三个，消息内容的安全性，针对消息内容的安全识别啊，可以依托一些比如说敏感词库、图片识别、OCR 和语音转文字，然后外链爬虫抓取分析这些手段，并且呢配合这个联动惩罚处置风险识别后的这个后置闭环。最后呢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TLS 能够识别客户端模拟器仿冒用户真实访问的这个问题吗？如果不能，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呢？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给我留言，我们下期